三，轮船公司东头都是草房，茅草盖顶，黄土打墙，房顶两头多盖着半片破缸破瓮，防止大风时把茅草刮走。这里的人世代相传都是挑夫，男人、女人、大人、孩子都靠肩膀吃饭。挑的最多的是稻子，东厢、北厢的稻船都在大闹靠岸。满船的稻子都由这些挑夫挑走，或送到米店，或送进哪家大户的熬仓，或挑到南门外琵琶闸的大船上，盐运和外运，有时还会一直挑到车罗、马棚湾这样很远的码头上。单程一趟，或5、6里，或7、8里，10多里不等。一二十人走成一串，步子走得很匀很快。一担稻子150斤。中途不歇间，一路不停地打着号子，换间时一齐换间。打头的一个手往扁担上一搭，一二十副担子就同时由右肩转到左肩上来了。每挑一担，领一根绸子，1尺半长、1寸宽的竹排，上涂白漆，一头是红的。到傍晚平绸领钱。稻谷之外，什么都挑。砖瓦、石灰、竹子、桐油，因此一年360天，天天有活干，饿不着。13、4岁的孩子就开始挑了，起初挑半担，用2个柳条8斗，练上1、2年，人长高了，力气也够了，就挑整担，像大人一样的挣钱了。挑夫们的生活很简单，卖力气，吃饭。一天3顿都是干饭，这些人家都不盘灶，烧的是锅腔子，就是黄泥烧成的矮瓮，一面开口烧火。烧柴是不花钱的，闹边常有草船，乡下人挑炉柴入街去卖，一路总要撒下一些。凡是尚未挑担挣钱的孩子，就一人一把竹耙到处去搂，因此。这些顽童得到一个稍带侮辱性的称呼，叫做"耙草鬼子"。有时懒得费事，就从乡下人的草担上猛力拽出一把，拔腿就溜。等乡下人撂下担子叫骂时，他们早就没影了。锅腔子无处出烟，烟子就横溢出来，飘到大闹水面上，平铺开来，停留不散。这些人家无隔宿之粮。都是当天买，当天吃，吃的都是脱素的糙米。一到饭时，就看见这些茅草房子的门口蹲着一些男子汉，捧着一个兰花大海碗，碗里是鼓堆堆的一碗紫红紫红的米饭，一边堆着青菜、小鱼、臭豆腐、腌辣椒，大口大口在吞食。他们吃饭不怎么嚼，只在嘴里打一个滚儿。咕隆一声就咽下去了，看他们吃的那样香，你会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饭更好吃的饭了。他们也有年也有节，逢年过节，除了换一件干净衣裳，吃得好一些，就是聚在一起赌钱，赌具也是钱，打钱，滚钱。打钱就是个人拿出10、20铜元，叠成很高的一摞。参与者远远地用一个钱向这摞铜钱砸去，砸倒多少取多少。滚钱又叫滚5、7寸，在一片空场上，个人放一摞钱，一块整砖支起一个斜坡，用一个铜元由砖面落下，向钱柱密处滚去。钱停住后，用事前备好的2根草棍量一量，如距钱柱5寸，滚钱者即可吃掉这一柱。距离7寸，反赔出与此柱相同之数。这种古老的搏法使挑夫们得到极大的快乐，旁观的闲人也不时大声喝彩，为他们助兴。这里的姑娘媳妇儿也都能挑，她们挑的不比男人少，走的不比男人慢，挑鲜货是她们的专业。大概是觉得这种水灵灵的东西对女人更相宜。男人们是不屑于去挑的，这些女将都生得颀长俊俏，浓黑的头发上涂了很多梳头油， 梳得油光水滑。照当地的说法是，苍蝇站上去都会闪了腿。脑后的发髻都极大，发髻的大红头绳的发根长到二寸，老远就看到通红的一截。他们的发髻的一侧总要插一点什么东西，清明插一个柳球，端午插一丛艾叶，有鲜花时插一朵栀子，一朵夹竹桃，无鲜花时插一朵大红剪绒花。因为常年挑担，衣服的肩膀处易破，他们的脱肩多半是换过的。旧衣服新脱肩，颜色不一样，这几乎成了大闹妇女的特有的服饰。一二十个姑娘媳妇儿挑着一担担紫红的簸箕，碧绿的菱角，雪白的莲枝藕，走成一长串风白柳似的叉叉的走过，好看得很。他们像男人一样挣钱，走向坐向也像男人，走起来一阵风，坐下来两条腿叉得很开。他们像男人一样赤脚穿草鞋，脚指甲却用凤仙花染红。他们嘴里不计生冷，男人怎么说话他们怎么说话，他们也用男人骂人的话骂人，打起耗子来也是好的娘给喂喂子嘞喂喂子嘞。没出门子的姑娘还文雅一点，一做了媳妇就简直是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，要多也有多也。有一个老光棍黄海龙，年轻时也是挑夫，后来腿脚有了点毛病，就在码头上看看倒船，收收绸子。这老头老没正经，一把胡子了，还喜欢在媳妇们的胸前屁股上摸一把拧一下。按辈分他应当被这些媳妇儿称呼一声叔公，可是谁都管他叫老骚胡子。有一天他又动手动脚的，几个媳妇一咬耳朵，一二三一齐上手，眨眼之间叔公的裤子就挂在大树顶上了。有一回叔公听见卖脚面的挑着担子敲着竹棒走来，他又来劲儿了，你们敢不敢到闹里洗个澡？敢，我一个人输你们两碗脚面。真的？真的。好，几个媳妇儿脱了衣服跳到闹里，扑通扑通洗了一会儿，爬上岸就大声喊叫下面。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，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，媳妇儿多是自己跑来的，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。他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，姑娘在家生四孩子，一个媳妇儿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，不是稀奇事。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，只有一个标准，情愿。有的姑娘媳妇儿相与了一个男人，自然也跟他要钱买花戴，但是有的不但不要他们的钱，反而把钱给他花，叫做倒贴。因此街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。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？难说。